且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天气还是挺冷的，在这个星期一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今天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的互动话题，是在河南呢、啊，这个河南的兰考县。这个县呢，其实如果大家熟悉中学的这个教科书的话，知道是焦裕禄的地方。那兰考县最近发生的一场火灾是夺去了一共是7名儿童的生命，发生在1月4号。那么7名儿童死亡，但是我们注意到7名儿童的这个名字啊，都叫小雨、扎根、傻妮、小哑巴，另外两个呢甚至都没有名字，因为他们是一间民办收养所里面的弃婴，他们是被一位叫做袁厉害的当地的农妇可以说是收养的。那么发生了这一起火灾之后，7个孩子就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反过来大家会觉得有一点不寻常的是，为什么会有一个民办收养所收养着这么多的儿童，而且出了这件事情，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究竟谁应该负责呢？那么民间收养弃婴的行为，它本身又是合理或者说合法的吗？它应该得到鼓励吗？更多的是在今天的中国的这个儿童福利的制度下，民政部门按照民政部门的这个说法，他之前向这位袁厉害进行过劝说，希望他能够把婴儿交给民政部门，但是袁厉害觉得这个孩子跟他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大家也不愿意离开他，因此呢这个双方就保持了这样一种默认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恐怕要不是因为这次的这场大火的话，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哈，说是事发的现场呢，警戒线已经是再度的外扩，火灾的房屋两端的这个巷道的入口呢，现在已经有民警在看守了，也是有公安部的人士呢，已经是从北京去到了现场，然后呢是对火灾事件来进行调查。但是在昨天兰考县的官方他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县里的官员目前还没有就事件的性质、是否为刑事案件等这个案情的相关问题发布消息。那么也是根据河南省的公安厅的人士发表消息称呢，这个事件初步是排除了刑事案件，但是兰考的官方呢没有对这个消息确认，但是到昨天下午为止呢，其中还幸免于难的10名小朋友已经全部安置到开封市的福利院。那么看到这又是一起发生在孩子身上的惨剧。 是， 那么对此你觉得是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有没有什么改善的地方？甚至是针对事件的本身，您有哪些的疑团？您就目前掌握到的情况来看，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看的？欢迎你在12点半之后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12点半之后，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们会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到时候打进来电话就可以连接。但是你要不用担心哈，因为你打进来电话呢，不管你身在哪里，收的都只是本地的通话费，不是国际长途了。 好，刚才说的是今天的互动话题，有话直说，请你来说，将在12点30分之后开放热线。那在之前呢，我们先讨论到恐怕已经被讨论了很久的一个话题，就是新交规的这个所谓史上最严交规当中的黄灯，满城尽是黄灯闪。这两天我估计大家开车啊，这个有意无意的都得了黄灯恐惧症，看到黄灯都是特别的紧张。这里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男子一夜未归，第二天早上匆匆回到家，老婆问怎么了，男子回他，昨天晚上在路口遇到一个黄灯，它闪烁不停啊，所以说我不敢闯这个黄灯，一直等到今天早上6点才恢复正常。那老婆又问说，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回来说呢？这个老公就说了，开车打电话扣3分啊。 老婆接着问，那你的衣服怎么破了？他说另外一车道上一哥们儿看到黄灯急刹车，后面的车追尾了，两人打起来，我上去劝架，衣服被拉破了，最后还冻感冒了。这个老婆说怎么都感冒了呢？因为昨天晚上下雪，雪把我的车牌给挡住了，我擦了一夜的雪，因为遮挡车牌扣12分。 这个段子编的经典啊，就是几乎把所有的这个新交规当中哎，大家有所争议，觉得哎好像很严厉的一部分都给它串起来。 是。 那但是在昨天下午呢，我们是看到公安部的交管局终于下发一个通知啊，大家也是说啊是响应民意了。那么目前对于闯黄灯的行为呢，是以教育警示为主， 先不罚， 暂不予以处罚。因为啊，他说这个交管局方面说呢，公安部这个机动车驾驶证申领金属规定的两个新部令呢，从今年的1月1号实施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了。那么呢，从我们实施一周的效果来看呢，新交规在规范驾驶行为、减少交通违法、预防重大交通事故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已经初步显现。哎，但是呢，针对闯黄灯的条款，公安部方面称，目前呢一些群众比较集中的对于闯黄灯的相关处罚规定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啊，公安部是重视，也感谢大家的关心支持，目前就下发新的通知了，只是教育警示，暂不予以处罚。说呢，我们会深入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科学的论证，那根据我们这个实际情况要细化和明确对于违反交通信号灯违法行为的查处情形和处罚规定，更好的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很长的一条， 这个公安部是说暂时只是教育为主，先不罚，但是我估计广大的这个车主啊，在路上恐怕考虑的就不是那么多，因为这个罚啊，罚不罚最后不是公安部来决定的，是肯定每个地方的交管部门在执法的过程中他选择一个尺度。那我就有注意到，比如说在广东或者深圳呢，很多地方是说哎，暂时不罚，但是有的人说哎，你要是这个电子眼拍到了，我照样要罚你钱。因此呢，对于广大的这个车主来说，你看这个交规是这么写的吧，那你说交警如果真要罚我的话，我估计也没话好说。虽然说公安部说暂时不罚，那你说这个暂时到什么时候去呢？毕竟这条是在法律当中。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自己想到的，那定出来了一条交规，公安部说暂时不罚，那什么时候罚呢？为什么又暂时不罚？你定出来法为什么不执行呢？这恐怕就觉得让人觉得前后有一些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地方。那可能更多的关于这次这个罚不罚的问题，大家更多去考虑到说这条法规啊，这条这个公安部的123号令123齐步走，但这条这个法规好像是123有人拍脑门子一拍就想出来的这么一条这个规定，很简单啊。但是呢，我们其实在交规公布的1月1号的第一天啊，我们在这个当天的互动话题就开放了这个话题。当时大家讨论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很多听众打电话经常说，哎呀，这个新交规严厉啊，我是支持的，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道路的安全应该要得到一点保证，严厉的交规我支持。 当时还没上路吧？ 当时有一位听众 已经上路了， 有一位听众还是1月1号的第一天实施。1月1号有一位听众，这个听出来是老司机啊，他说在这个内地香港啊，在上海香港都开过车，马上就来说，他说这个黄灯的设施有问题。他当时提出来就说内地很多地方黄灯是没有倒计时的，香港有倒计时，所以说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变灯，我可以有一个预期。当时哎，我这句话印象很深，后来果然啊，这个开了两天之后大家都反应过来，这个黄灯是有问题的， 说是这个违反 牛顿定律、 啊、 对。 哎，我看孟非的微博可能也是很多的这个网友是开车的朋友，特别 对 他说，哎呀，刚才这个小猪开车应该是他一位同事， 不是我， 我坐在副驾，哎，一个路口红灯已经变成绿灯，他还不动，我说等什么啊，绿灯了，他看着前方悠悠的说，我等他绿透一点就不敢贸然的往前走。哎，他还接着讲啊，也是1月1号起，他说闯红灯罚6分，这个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啊，经过一天的实践，我想严肃的提醒南京市的交管部门，请你们好好的认真的检查一下被特么满城施工搞的交通混乱的信号灯，尼玛不要让开车人在混乱的信号灯前不知所措。全中国很多城市都是这样吧？哎，你看中间确实你这个新交规，大家出发点是好的，也是为了维护这个道路安全。但是你相关的设施有没有配套好呢？这个信号灯就像明天讲的，这个满城尽是黄灯闪， 对。 可是你信号灯的一些基础的，就像那个孟非微博里讲的，有些被施工搞乱七八糟的， 对。 这个交通灯它自己是混乱的，你一灯，你一个信号混乱，开车的人更加不知所措。所以有人说啊，因为它实施之后呢，反倒是令到这个追尾的事故更加多了。 真是，这个之前就很多车主说，我在城市里面 其实开车恐怕也不是很快啊、嗯、我这个假设我是以40公里的这个速度，哎，中速吧，开着开着，我要是最后经过网友计算出来呢，你多远之前看到变黄灯刹车的时候是来得及呢？得出来结论是1公里 哦， 你要提前1公里就看到黄灯，你这个时候刹车，哎，恐怕还来得及。如果你真的到这个黄灯线前面了，看到变灯了，你再紧急刹车的话，你这就是考虑的，我是被罚6分呢，还是被撞一下这个追尾呢？甚至这个都是有生命安全的这个隐患的。因此，很多人也就问，这次这个黄灯。这个规矩它是怎么给定出来的呢？哎，这个真的我也很想知道了。休息一会儿，我们三 D 化新闻继续讨论这个满城尽是黄灯闪。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这个史上最严交规，好像口味重了一点，盐放太多了，黄灯这个规矩啊就被大家吐槽，连这个新华社的评论啊都已经开始质疑这条黄灯的规矩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那这个说实话现在呢没有公布这个法案制定的细节，就没有说哎，到底是哪个人，或者说具体哪个部门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有什么样的理由加入了这一条黄灯的规矩。但是啊，我这个个人的一个判断啊，我这纯粹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我觉得这个不管是看上去、听上去还是闻上去呢，都像是某些人拍脑门子是想出来的主意。我假想了一个场景，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啊、这个领导说啊，最近这个道路交通的安全要好好的管一管，要严厉的抓一抓啊、我看这个黄灯嘛，应该跟黄灯一样的待遇，以后连黄灯都不可以闯。好，底下就照办。因此呢，虽然说中国人并不是发明了黄灯，但是我们消灭了黄灯。因此在中国现在黄灯和红灯是一样的待遇啊。但是这条规矩定出来之后呢，马上问题就出来了。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家发现一条没有办法执行的交规，那它是一条好交规吗？ 哎，所以在今天啊，昨天下午出来一个新的一个修改之后呢，说暂不处罚，只以教育警示为主呢，大家就看到在微博上又是炸开了锅哈，就纷纷的是叫好，觉得哎，这是呢民意的一个力量，让它回归到科学的轨道上 去。我倒不觉得这个是民意的力量，就是根本没法执行啊！你有本事你把全中国的这个司机的驾照全部吊销了，最后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是未必是民意的胜利啊，觉得因为所有人都得上车。都得这个上路，都得开车，大家开着开着发现，哎，发现不对了。 对， 但是给大家一个这个尴尬的地方，尴尬的思考在哪里呢？哎，为什么你们之前你就不开开试试，早干嘛去了？为什么到这一天你才会说，哦，好像发现不对劲呢？ 对啊， 所以大家就纷纷批评嘛，说你整个论证的过程都完全没有所谓的科学的成分在里面，就是明天讲的拍脑门想出来的。 对， 但是现在修改了之后呢，你不管怎么说吧，民意是觉得哦，因为我是出生。因为我在微博上大家开始开骂，然后所有人都拧成一股绳，哎，觉得这是我们胜利的。但是反倒来又让大家思考起来哈，这是其实让这个相关的部门更加陷入第二种尴尬。哎，你刚刚出来才几个体，才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立刻又改了，这不是儿戏吗？ 朝令夕改，法律的尊严何在啊？真是，你说这个事情是民意的胜利吗？第一，我觉得本身都没有办法执行，大家只是一个正常的表达，也说不上是民意的胜利。再话说回来，任何一条法律，如果说有一个哎有一些抱怨的声音，你就不执行了，本身这个法律的严肃性也没有。 对， 所以这个就我还是回到这一点说，如果说是一条根本没有办法执行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这么一条规定，你本身把它立出来的这个过程更是值得我们来追究的。那现在那个是不是在民意的压力下，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关键是它本身就是一条这个没有办法执行的法律，这才是最大的问题。那中国很多的这个行政部门啊，它有一些这种部门法的这种规定，包括我们之前讨论，包括其实在人大的这一级的立法，很多立法它的过程让大家觉得莫名其妙。比如说之前我们说的这个网络立法，然后是现在这个交通的这个立法，它好像抱着一个非常伪光正的一个初衷，一个 非常这个高调的一个方向，它甚至还配合一些舆论的造势。但是你会发现细节，细节，我们说魔鬼在细节当中，很多细节都是经不起推敲的。那反过来呢，在民众当中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印象呢？第一，大家觉得立法的过程是不透明的，我没有办法参与，好，立出来完呢，我就必须得服从啊，必须得照做。第二呢，这个很多法律立出来之后呢，它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呢，法律又是没有尊严的。 是， 因此弄过去，不管是立法者还是执法者，都在这里面都没有办法做。 所以呢，大家一看到这个新规定哈，也是评论者呢就立刻就发现中有问题，而且非常快速就梳理出，是让官方也是没有办法辩解的一些错误。比如说 这个真的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你上车上街开一天车就发现了。 对，首先这个违背牛顿第一定律，牛顿违背定律是什么呢？说行车是有惯性的，很多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到黄灯就能刹住车的。 对。 第二呢，很多地方这个绿灯它也没有倒计时啊。就黄灯时呢，你紧急刹车特别容易引发追尾。就施行这个新规首日呢，网上就不少网友诉说黄灯时紧急刹车被追尾的一个经历。第三啊，说黄灯我本来就是一个缓冲区，我闯黄灯你就让我罚款，就是让黄灯形同虚设，那干嘛还要黄灯，直接就 红 灯绿 灯 不就完了 吗？ 第四点，哎，这个很严重了，说很多人担心闯黄灯被扣分，就绿灯恐惧症下呢会提前减速黄灯，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 就像那个刚才那个孟非，他那个说等他绿透了，我就本来该开了我还不开，我就堵在那儿，就加重了城市的这个拥堵。对， 就是天。 最后哎，这个更严重，说这个规定可能违法，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啊，黄灯视为警示，红灯才是禁止，按闯红灯处罚闯黄灯涉嫌违法。哎，在这么多一个反对上呢，所以这个有关部门的决策力和这个法律的权威性呢就受到极大挑战。我觉得更好笑的是呢，他公安部出台了这个规定之后呢，你深圳他第一个给你唱反调，说我暂时不对闯黄灯进行处罚，因为他们可能也觉得这个拍脑门想出来确实没法执行，而且我自己领导也得开车呢。 关键是这个，关键是领导也得开车，这个问题很重要 那这个怎么罚？ 领导，你说这个刹不刹呢？你又不刹，后面的车撞上来了哈。 现在就说你又这个朝令夕改了嘛，你改了之后，你现在已经出牌准备扣分的人，那怎么办？ 对， 看你又怎么收尾了。 真是， 这又是考验你，看看能不能这个一碗水端平，你一把尺子呢，能够漂漂亮亮的。哎，这个是好像是听取大家一个意见的反馈，我要给它重新回归到科学决策的一个轨道上来。但是你已经说要罚的人，你看看是怎么着？ 这不光是罚的这个问题，而且罚得很重。 对， 闯一次黄灯扣6分，你闯两次的话，驾照就没了。这一个礼拜，我估计大家要是每天上路开车的话，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你现在已经是无证驾驶的状态了。 好，我们三 D 化新闻暂时再休息一会儿。那再次提醒大家一个互动话题，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讨论到河南的兰考县是几位的孤儿在这个爱心妈妈收养的民间的一个收养所当中是遇到大火，最后呢是惨痛的是丧失了生命。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人间惨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你对于中国的福利制度，甚至是这样一种民间的收容制度，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你在12点半之后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如果你在内地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呢可以拨打18723346，如果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下载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 3D 化新闻。12点半之后大家进来吧。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那再强调一下，在12点半之后呢，我们的互动话题马上就会开放热线，有话直说，请你来说。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在1月4号河南的兰考县有一家民办的收养所啊，这位这个叫做袁厉害的女士， 爱心妈妈， 爱心妈妈，他收养了非常多的这个弃婴啊，大部分的弃婴都是残障啊，或者说先天缺陷的这个儿童，被亲生父母所抛弃，他把他们收养来提供这个吃穿，其中呢大概年纪都在4-5岁，突然呢有一天发生了火灾，结果有7名儿童，从4到5岁不等的男女儿童呢就丧生了。那也因此呢，在大家在这个 感叹之外啊，也是引起了很多争议。有的人就说，根据中国现行的这个儿童的福利制度，袁妈妈这样的这种收容情况其实并不是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嗯， 大家觉得你按照现在的制度的话，你捡到弃婴的话，首先应该交给警方，警方会交给福利部门，然后你如果要收养的话，可以到福利儿童福利院去收养婴儿。因此像袁厉害这样的民间收养弃婴所是怎么样出现的，它是不是合法，或者说它的本身的这个条件是不是达到了这个一个收养弃婴应该达到的标准呢？甚至有人提出来质疑说，他收养了那么多儿童，其中会不会有一些利益的驱使？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袁妈妈现在是身体不好，因为这件事发已经心脏病发住了院。那她自己面对媒体，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如果就像外面有人所说的那样，我存在着卖孩子的情况，就把我枪毙。 嗯， 那应该是他是非常坚定的否认了这样的指责。但是恐怕我们理性来讨论的话，这样的民间收养弃婴的行为，它应该被鼓励吗？在中国，你的看法是什么？可以打电话来，内地的听众拨打4001200900。 这样的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一键 call in 的功能，12:30之后我们就会开放了。那么欢迎您呢，是无论身在何方都会打进电话来，而且呢也不要怕哈，我们打进电话来只是收你的本地的通话费，也不是国际长途了。 嗯，好了，我们今天前面讨论的是这个新交规的黄灯的问题啊。那这个黄灯刚才这个规定啊，以及它现在最新的情况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这里呢有一篇来自于环球时报，又是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啊，它的题目叫做微博活跃者也应谦逊莫高估自己。它这里说的呢是说，在这个黄灯啊，以及最近的这个南州的社评事件，新年献词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按照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位社评主笔的说法，有很多微博的这个大 V 们啊，或者说上面的意见领袖们啊，在卖怒，就是说以这个批评这样的政策作为一种荣耀啊，然后呢大家有了这个发言权之后呢，快速成名，并且呢在这个圈子当中针对一个话题协调行动，形成爆发式的影响，这使得他们事实上拥有了一定的权利，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一呼百应的这种现象。那这个环球时报这篇社评呢，就说我读的意思就是说，哎，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你们别太卖怒，最终呢你们这个东西是会被边缘化的啊。他当然他打的旗号是呼唤微博逐渐走向理性，像刚才这个樊素说的，这次的交规啊，这个争议或者说最终交警部门他决定选择性执法或者说暂不执法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是不是因为向民意的妥协呢？或者说微博上的这个民意，他究竟你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它呢？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话题了。 我觉得看到这篇社评呢，你首先从时间上它的发布来看，就觉得哎，好像有点好笑。我觉得它是在5号的时候发布的，哎，明明说到像现在有的人呢，在微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啊，影响力，他们呢就摆出一定要推翻已有决定的架势啊，批判口气越来越重，要求国家做这做那，或者不做这不做那的强制性口吻也越来越多。可是他刚刚这个视频一出，第二天立马真的是做这做那了呀，立刻就给你改了。你说他后来说卖怒，哎，这个词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我们听说卖萌卖乖，没听说过卖怒啊。怒气也可以是卖弄的。 他的意思我可以理解，他觉得说有的人是把表演愤怒，他觉得有的人的愤怒并不是真心的，你只是为了所谓哗众取宠去获得一个影响力，或者说跟风，或者说抽水来借机表达一下愤怒。他有一点质疑这个微博上，比如说针对黄灯有很多人吐槽，有很多人也表示一种愤怒的看法，他觉得这些人不是真心的，你们这些人只是为了出名。这当然是环球时报的一个 名气，用了一个词抽水啊，这也是香港人很喜欢用的。那我也在想起香港最近一位又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一位政客，前政客，前政务司司长 唐 一年回来，他接受香港媒体说一句话，说什么呢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当年梁振英用他的这个渐渐问题来攻击他，但是呢大家是看得清楚的。我觉得放在微博上道理也是一样的，你别以为公知他们有这么所谓的权利，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你哪一 一句话说的在理，哪一些话是卖弄、哪一些话是炒作，哪一些话觉得是真的是给对我有共鸣有启发，大家也是很清楚的、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个转发，就一定是大家完全没有经过个人思考的。 真是 有的，你看现在不是在微博上特别传的什么什么果断取消关注，就是因为你说的某些话那不是我想说的。 对， 你甚至有一些是利用了你所谓的一些几千万粉丝的大 V 说的话， 滥用了你的影响力， 对，已经是不能说代表我的一些你经过深入思考的东西，我是可以有权我不转发你，我会取消关注、大家不要把群众想的完全是会被某些人牵着鼻子走的、而且是微博现在是让这个所谓的公民社会也是得到生长和激荡的这么一个工具了、大家会越来越理性的看待网络上出现的声音。 这个呢，先说这个社评本身啊、通篇充斥着一种老子教训儿子的一种味道就好像说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仍然在强调说民众都是不明真相的、在挑拨离间的都是一小堆人、然后呢这个都是有人在教唆在挑动、我觉得这个未免也太低估了现在微博这个平台，或者说太把民众当傻子了。那以我自己一个微博使用者的这个经验来看，要是我关注的哪个人一天到晚在说一些我不赞同的话或者我觉得不靠谱的话，当然就我会取消关注的。 对， 那而且你再看这个本身这件事情它是否值得讨论，如果说值得讨论的话，那么本身这些人他们在上面发表意见，我觉得这是正当的。你经常去在中国非常流行这样的一种这种方法论啊，就是诛心之论，你动不动就是想人家动机是， 质疑人家的动机，对， 他动机是什么呢？他动机是他是真诚的吗？他是为了博出名吗？那因为往往因为你对他动机的这个怀疑，你去抹杀了这件事情它本身的一个意义。这个是在我们现在对于微博的很多这个平台，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微博上的这个水军的这个问题，粉丝的这个问题，确实我想不能够否认的，现在有很多人是通过这个在身材，在通过这个微博进行各种的这个 宣传 或者说造势，这肯定是有它的影响。但是呢，对于公共政策里，你本身需要这样的讨论。上次就有一位这个微博的研究者也说，这个微博本身就是众声喧哗，你不可能做到大家千篇一律，你不可以有一种也不应该有一种自上而下有一种教训式的一种言论说，哎，大家都收敛着点，哎，不要再发怒了，你们有什么该做的有什么不该做的。现在微博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平台的倾向本身它就是一个反中心去中心的，或者说是去权威化的。 对， 因此你再以这种教训人的这种口吻的话，我相信包括这篇文章在微博上讨论的也很多，大家都是一种可以说是嘲笑的一种态度在说的。 而且大 V 们在发微博的时候，他们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一些影响力，也会在考虑到自己说出某一些话的时候会有哪些后果。 对， 他自己是要负责任的。 对，你像之前我们说一个简单的那个甄子丹跟赵文卓的这个骂战，最后导致了舒淇把微博给关了。这个就是一个你自己参与了一场口水战之后，对自己也会产生杀伤力。 而且这些社评中说他们形成一定的权利，但是你要看这个权利它真的是形成之后它的指向是一边倒吗？不会是的。 对， 他说了一句话之后，你会看到底下的评论实际是非常精彩，也不可能是众口一词。 对， 有的人是挺你会转发，有的人转发的时候在骂你的。 对、 就是我未必是同意，哎，你对这个交规的你某些吐槽，其实我未必是这么看的。 这就是恰恰的我们说在这次这个交规立法里面最缺少的就是公众的参与。 是 因为你在立法的过程中你本身已经没有透明度，已经没有渠道让公众参与了，那大家只能够事后，这其实已经很可悲的一种做法了，事后在微博上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事情还不行吗？那如果说按照这个环球时报的这篇这个理论啊，说微博的活跃者应该谦逊莫高估自己，那我不明白怎么样才不叫高估自己呢？你闭嘴就不是高估自己了吗？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官方的一些微博哈，他怎么样评价现在这个新交规又改口风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央视新闻啊，说闯黄灯呢以教育为主，暂不处罚。此言一出呢，坊间呢是普遍的赞赏。权力退一步便能赢得三分尊重，权力懂得节制就能化被动为主动。公民意识勃兴的时代，征询民意，遵循公义，制定公共政策便可以少一些左支右绌， 避免朝令夕改，也才能树立新规的权威，实现与民意的共振与共赢。哎，说的挺好的。 但是啊，我这里要说回来，避免朝令夕改不等于有错不改啊，这个有错就得改，但是呢，这个下次得注意，不能够朝令夕改。 还有一个中青报的曹林也是一位评论员哈，他说公安部的称黄灯新规缓刑呢，公众千万别有哎又可以闯红灯的想法。此次新规呢，虽在反对和质疑声中未进行，却在讨论当中强化了对闯黄灯危害的认知。公安部称只是缓刑啊，没有废止哦，需要一个良性的互动。哎，如果车主形成良好的交通习惯，以后完善的黄灯新规会更加的宽容。如果有又可以闯红灯的非理性的认知，只会刺激严罚。哎，他这个角度也蛮好的。 但 是 我觉得这个恐怕有一点多虑。你说这个黄灯的暂缓执行会不会引发大家闯红灯？毕竟闯红灯是有生命危险。 是 这个大家正常人没有人会。 而且多闯几次直接吊销执照 了。对，这个闯红灯，因为你不是闯红灯，你就得了什么便宜的？你这个闯红灯就真的会出事故、出人命的。好，三地话新闻，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是黄灯的这个争议啊。那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条站不住脚的规定。那关键是这件事情怎么收场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好了，那三地话新闻，我们的互动话题马上就要开放讨论，就是在河南的兰考县1月4号这个曾经造就了焦裕禄的地方，发生了这么一起民间弃婴收养所发生大火，五名孤儿身亡。男孩女孩4到5岁的孩子草草的也是过早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也有人质疑这个民间弃婴的收养制度它是否应该被鼓励，你的意见是什么？内地的听众请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启动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就可以打进电话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了。现在已经12点半过了，你可以准备好手中电话，想好你要表达的意见，来打进电话来吧。 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三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好，我们今天有话直说开放的话题是河南的兰考县在1月4号发生一起火灾，民间的收养一个弃婴收养所七名孤儿，更正一下我刚才可能这个数字有说错，七名孤儿不幸的身亡。那么对于民间收养弃婴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你怎么看？我们马上接入今天第一位听众，是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请问来自哪里？ 我是北京的。 北京的陈先生怎么看？ 对，我对这件事情呢，我认为现在是情况就是这样，应该鼓励民间收养。前一段时间你可能也知道，有五个孤儿冻死在是云南冻 贵州毕节 垃圾箱里，对不对？ 对。 他有人管总比没人管好。那么我们政府能管吗？我们现在的管到什么程度呢？我是不相信他们能管好的。他们只关心自己的腰包，是不是钱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民间办是可以的，这个至少是他有善心，直接关系到孤儿了，流浪儿童了。那么现在就是这样，管理不严，管理不恰当，他缺乏必要的知识，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源。资助政府管理不严，这是他们政府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个个人收养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太多太多。 所以您还是支持民间收养的这么一个 做法？我支持，支持民间收养。因为现在政府搞他是搞不好的。他只是关心自己的口袋，他也在搞。是吧？现在的红会，上次你们不是关于红会的问题呢，我说那不是红会，那已经是黑会了。因为我对你们凤凰台呢，我是一个80多岁的大学退休教师。我也去香港的时候曾经访问过你们，像阮次山呢、原来你们袁景林呢、曹锦新呢，我们都见过面的。我是每一次你每天的只看你们的凤凰台。因为我是个大学的吧，我能看得到。除了我们这个校门，别人就看不到了。 好的。 像你们，你每个礼拜六的一壶一席谈，我是必看的。 好的，谢谢你陈先生。谢谢你。 我希望你们呢，就是说多一天沟通。我给你们打这个电话至少打了有十几次，今天这算第一次打通。 是吗？好，陈先生啊、时间有限，但是非常感谢您 的 来电， 谢谢 也谢谢您的意见，谢谢你。 有什么情况，我倒希望尽快跟你们有很多个。你像你今天这个题目， 好，谢谢这位来自北京的陈先生啊。我们接入下一位听众谢小姐，谢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来自哪里？ 我来自深圳。 好，深圳的谢小姐怎么样看这次河南的这个弃婴收养的事件？ 就通过这个事件，然后我认为当事人袁厉害他这种有爱心的初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像最近好多人给他那么多非议，说他别有用心。所以关乎民间收养的对错，我个人表示赞同。但是就是如袁厉害周围的人所言，如果不去收养的话，好多孩子也许连命都保不住。但是那场意外大火带给我们思考的重心应该是如何使这种行为合情合理也合法，使孤儿被收养的情况能够规范化吧。所以这次火灾事件同时警醒这个社会非常之需要将救助安置工作做到位。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提倡就袁厉害这种爱心情怀，更需要各部门以实际行动为孤儿提供让他们有安心之处的福利院，就安心安全的生活环境吧，然后能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发生。 好的，谢谢这位谢小姐，又说的非常的全面啊，对于现在的这个制度也有一个分析，谢谢你谢小姐。哎，谢谢。但是这个我们刚才听到两位听众恐怕都是比较支持像这位袁厉害的这个收养的行为的。那有很多人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孤儿涉及到当地的低保的一个领取。那开始呢我听到过一种声音啊，就是怀疑，这只是一种怀疑啊，说这个是不是说这当中收养弃婴的这个行为有某种这个利益的这个动机。但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呢，我说即使这里面比如说他可以替这些婴儿弃婴领到低保的话，他付出的努力或者他需要做的付出也是非常非常大。因为这些弃婴大家注意一个事实，他们很多都是有先天性残疾的，会被抛弃的。我看到这个图片，比如说有白化病人，或者说有各种的残疾的这样的儿童，对于他们的这个成长或者养育他们来说需要付出非常非常大的努力。 就像刚才深圳这位谢小姐说的哈，如果说没有爱心妈妈袁厉害的一个收养，可能有些孩子他们连命都保不住。 真是， 我们姑且不要去论他收养之后有什么样的经济，有什么样利益的目的，只是看这收养动作的本身的话，就还有很多的细节在值得我们去等待媒体的进一步的一些细节的报道。刚才陈先生从北京打来，陈先生他讲到，他说哎，我们现在呢是不相信官方可以做好，但是呢这样一个逻辑可能也是很多的民众对于这个官方，因为你做的不好损害了我对你的信心。但是信心归信心呢，你不相信不代表官方就可以没有作为。 对， 包括你 包 括你中间前面讲的袁厉害为什么他收养有各种的不规范，那也是因为你的规范定清楚了嘛。甚至袁厉害他自己说我不清楚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条件，我就觉得这孩子可怜我就收养了。 是， 那么在民间收养之后，当然也看到有一些民政部门他们去也是想要去把这个孩子接管过来，但是袁厉害说这个孩子跟我感情深，我自己是不放的。 是， 所以很多的细节我们有待进一步的去了解。那现在有另外的听众打进来，我们立刻连线他。 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来自哪里？ 来自武汉。 啊，听得出来彭先生已经不是第一次给我们打电话了。 哎，是的。 好，对于今天的这个事件怎么看？ 今天这个事件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对于民间这样的好心人，他们想要收养一些孩子，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没有错，这个事情就应该政府和民间一起做，但是现在在现实中感觉这种民间自己收养的孩子的这方面的这个监管啊规范呢、啊、其实还做得很不够。 嗯， 像这个案件里面，就是他自己很好心然后就收养了，但其实民政部门他们所做的就是偶尔在一些他撑不下的时候接走一些孩子去转交，却很少有说主动花一些钱财或者精力去把他收养的这样一个场所环境的相关的这个消防安全啊、住宿条件等等来给予一定的改善。 嗯， 包括相关的这个照顾他们的这些保姆啊和他本人都没有进行相关的这些培训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大规模的收留小孩我觉得是会出问题的。 是，那您同意刚才那位来自北京的陈先生的说法吗？他说这件事情如果交给政府做的话他一点都不信任，他不觉得政府可以做好，您同意他的这个说法吗？ 这个是不是完全不能做好，我觉得也得看可能每一个政府他自己的情况吧，但至少我觉得这件事情政府和民间一起做这个模式是没有问题的，完全交给政府可能是会出问题，但是像这样如果完全给民间，政府又完全不管或者不帮忙的话也容易出问题。 嗯，好的，谢谢这位彭先生。彭先生就认为这个政府跟民间都应该介入，恐怕分工或者说角色不同。好，谢谢您。 好，谢谢。 这个的确政府恐怕没有办法做到方方面面，民间我觉得现在几位打进电话来的听众都是这么一个意见，就是民间应该参与啊。那当然我们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更加要关注到的就是说民间跟政府它的这个比重，它的各自的角色是什么，那么各自的这个比重或者投入的资源又是什么。比如说我觉得在这位河南的这个民间清音所的这个事情当中，民间他是得到一个官方的默认的一个行为，包括政府其实民政部门的官员一直来讲，他们说考虑到这个很多弃婴跟这个收养人的感情啊确实一起长得养大的，没有办法把他一下子的接到儿童福利院里面，确实我个人觉得这也恐怕不是一个特别人道的一个做法。但是在这样你如果说默认的话，那么政府是不是给这些民间的弃婴收养所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或者说你有没有参与到其中的一个行为里面，那恐怕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件事情。下一位听众Vicky 小姐。 Vicky 小姐你好。 你好。 来自哪里？ 来自香港。 香港怎么看这次的事件？ 我觉得无论如何就是有这个孤儿需要我们去照顾的时候，肯定是希望多渠道的可以去帮助他们，就从政府层面也好，然后民间的层面也好。那我觉得其实形式可以多样一点，不一定是要全部是一个人照料，可以是助养啊或者其他方式，就尽量不要一个人会照顾太多孤儿，因为我觉得孤儿他也需要一个家，一个温暖的感觉，而不是想就是感觉只是一个吃喝拉撒的一个集体宿舍。所以我觉得如果人太多可以让一个人去领养的话，那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位河南的袁厉害他说是一共收养18位的这个弃婴，你觉得这个数量对于一个民间的机构来说太多了是吗？ 对，我觉得那他们得到的爱一定是会分摊掉，就物质上也会有一定的那个分摊嘛，因为每个人到每个人头上就可能就有限。 好的，谢谢 Vicky 从香港打来，谢谢你的意见。 我了解到这个 Vicky 的意思可能是说不仅是养过来，不仅是让孩子活下来，更应该想让他们活得更 好 一 点。对，那但是呢也是一个客观的情况，我不知道在兰考这个地方如果说没有袁厉害他的这个出手相助，这些孩子最后能活下来吗？ 我现在看到一些报道说这孩子呢就是因为孩子多嘛，他们的条件呢精力所限，所以呢也说没有办法得到特别好的照顾，看到呢是在草垫子啊，在一些很脏的被褥的铺就的床上睡觉玩，在烂苹果旧衣物卫生棉砖块的包围中挣扎求生，甚至有的孩子因为是得不到医疗救治而病重死去，死的时候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真是，这次死亡的这七个孩子当中有两个特别小的，确实就是连名字都没有。另外几个我注意到还有什么扎根啊，这个名字就是一看就是 后来取的一个 名 字，就是小名。 嗯， 那对于这些孩子，你可能在四五岁的时候还好办，以后就学啊，或者说乃至接下来的这个人生道路怎么样来走，光靠一个民间的收养机构，这位袁厉害我估计他的财力也不是特别雄厚，今后能不能够持续的做这件事情也是很值得让大家担忧的。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来的听众了。那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每天在12点半之后开放热线，请你来发表意见。那以上也就是今天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范素， 再见， 拜拜。